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十七章第二十四号教育令第七十集。 你和乌姆里奇有一点相同。 他们在黑魔法防御术课上会合时，哈利悄悄对赫敏说， 他显然也认为特里劳尼是个老骗子，好像让他留用查看了。 说话间，乌姆里奇走进了教室，带着他的黑天鹅绒蝴蝶结，踌躇满志。 下午好，同学们。 下午好，乌姆里奇教授。 大家脱腔脱调地说， 请收起魔杖。 但这次没有一片忙乱，因为根本没人把魔杖拿出来。 请翻到魔法防御理论第三十四页，读第三章，对魔法袭击采取非进攻性反应的理由。看书时 请不要讲话。 哈利、伦和赫敏在嗓子眼里说， 没有魁地奇球训练了。 晚饭后，哈利、伦和赫敏走进公共休息室时，安吉丽娜声音空洞地说， 可是我很克制啊。 哈利说，显得十分震惊， 我没对他说什么，安吉丽娜，我发誓。 我知道，我知道。 安吉丽娜痛苦地说， 他只说他还要考虑考虑。 考虑什么？ 伦愤然说道， 他批准了斯莱特林，凭什么不批准我们？ 但是哈利能想象出来，乌姆里奇多么喜欢把格兰芬多魁地奇球队当作悬在他们头上的威胁，他当然不愿意过早放弃这个武器。 算了， 赫敏说， 往好的方面想吧，至少你们有时间写斯内普的文章了。 这是好的方面， 哈利抢白道。罗恩难以置信地望着赫敏， 没有魁地奇球训练，魔药课又罚作业。 哈利跌坐在椅子上，不情愿地从书包里抽出魔药课的论文开始写。他很难集中思想，尽管他知道小天狼星在火中现身还早，但还是忍不住过几分钟就朝火里看看，以防万一。屋子里吵得要命，弗雷德和乔治好像终于完善了一种速效逃课堂，正在轮流向起哄喝彩的人群演示。弗雷德先咬口香糖橘黄色的一头，马上大口呕吐起来，吐进他们摆在面前的桶里，然后又强咽下紫色的一头，呕吐立刻停止。每过一阵子，李乔丹便懒洋洋地清空呕吐物，用的是斯内普常对哈利的药水使用的消失咒。呕吐声，喝彩声，人们纷纷向弗雷德和乔治订货的声音，使哈利简直没法集中思想写增强剂的正确配方。赫敏也不帮忙，欢呼声和呕吐物落到桶底的声音中夹杂着赫敏不满的大声冷笑。哈利觉得这更让人分神， 去阻止他们好了， 他烦躁地说，第四次划去写错的鹰身失手受着粉的分量。 我不能，他们技术上没有犯任何错误。 赫敏咬着牙说， 吃脏东西是他们自己的权利，我也找不到一条规定说别的傻瓜不能买它，除非能证明它有危险，可看上去并没有。 他和哈利、罗恩看着乔治把呕吐物喷射到桶里，吞下剩下的糖，直起身来微笑着张开手臂，博得长长的喝彩。 我不明白，弗雷德和乔治为什么都只得了三门 OW 二偶证书。 哈利看着弗雷德、乔治和李从热切的人群中收金币， 他们学得不错嘛。 啊，他们只会一些没用的花哨东西， 赫敏轻蔑地说。 没用， 罗恩怪叫道。 赫敏，他们已经收了二十六个加隆了。 维斯莱兄弟周围的人群很晚才散去，然后弗雷德、李和乔治又坐在那里数钱。午夜过后很久，哈利、罗恩和赫敏总算可以享有公共休息室的清静了。弗雷德终于炫耀地摇着他的钱盒子，关上了通往男生宿舍的门，惹得赫敏皱起眉头。哈利的魔药课论文没写几个字，他决定今晚放弃了。他收拾书本的时候，在扶手椅上打瞌睡的罗恩哼了一声醒过来，迷糊地望向火焰。 小天狼星， 他叫道。哈利迅速转身， 小天狼星那乱蓬蓬的黑脑袋又出现在火中。 你们好。 他笑嘻嘻地说。 你好。 哈利、罗恩和赫敏同声说。三人都跪到壁炉前的地毯上。克鲁克山喵喵叫着凑近炉火，不顾灼热，把脸凑近小天狼星。 情况怎么样？ 小天狼星问。 不大好。 哈利说。赫敏把克鲁克山拉了回来，免得他烤焦胡须。 布里又出了个法令，意味着我们不能有魁地奇球队了。 还有秘密黑魔法防御小组。 小天狼星说。片刻沉默。 你怎么知道的？ 哈利问。 你们选聚会地点时要更谨慎些。 小天狼星的嘴咧得更开了。 猪头酒吧，你们怎么想的？ 总比三把扫帚强吧。 赫敏辩解道。 那儿总是挤满了人。 那才不容易偷听啊。 小天狼星说。 你要学的东西还很多，赫敏。 谁偷听了我们？ 哈利问。 当然是蒙顿格斯。 小天狼星说。看到三人疑惑的样子，他笑了起来。 就是那个披着长纱巾的女巫。 那是蒙顿格斯？ 哈利问，不觉惊呆了。 他在猪头酒吧干什么？ 你说他在干什么？ 小天狼星不耐烦地说。 自然是盯着你们了。 还有人在跟踪我？ 哈利愤怒地问。 对，是这样。 小天狼星说。 而且很有必要，是不是？如果你周末放假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一个非法的防御小组。 但他看上去既不生气也不着急，相反，他望着哈利的目光中带着明显的自豪。 顿格为什么躲着我们？ 罗恩失望地问。 我们愿意见到他。 他20年前被禁止进猪头酒吧，那个酒吧老板记性好极了。 小天狼星说。 斯多奇被捕时，我们丢掉了穆迪的备用隐形斗篷，所以顿格进来经常扮成女巫。好了，首先，罗恩，我向你妈妈发了誓，要转达她的口信。 啊？说吧。 罗恩有些害怕。 他叫你无论如何不要参加非法的秘密黑魔法防御小组。他说你肯定会被开除，毁了你的前程。他说以后有的是时间学着保护自己，你现在想那些还太早。他也…… 小天狼星的目光转向了另外两人。 劝哈利和赫敏不要搞这个小组，虽然他承认自己没有资格这样要求你们，但他只求你们记得他是为你们好。他本想写信，但如果猫头鹰被抓，你们就倒霉了。 他也不能自己来说，因为他今晚值班。 值什么班？ 罗恩忙问。 别担心，只是凤凰社的事，所以我就当了信使。别忘了告诉他我把口信带到了，因为我感觉他不大信任我。 又是一阵沉默。克鲁克山喵喵地想去抓小天狼星的脑袋，罗恩抠着地毯上的一个小洞。 这么说，你是想让我表态不参加防御小组？ 哈利终于开口喃喃地问道。 我？当然不是。 小天狼星惊讶地说。 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。 真的？ 哈利说，一下子振奋起来。 当然了。 小天狼星说。 你想你爸爸和我会乖乖地听乌姆里奇的老女妖的命令吗？ 可是上学期你总叫我小心别冒险。 上学期各种迹象表明霍格沃茨校内有人想杀你，哈利。 小天狼星不耐烦地说。 这学期我们知道霍格沃茨校外有人想把我们都干掉，所以我想学习自卫是很好的主意。 如果真被开除了呢？ 赫敏的脸上带着疑问。 赫敏，这件事可都是你的主意。 哈利瞪着他说。 我知道，我只是想听听小天狼星的看法。 他耸耸肩说。 宁可为自卫而被开除， 也比安全地坐在学校里两眼一抹黑强。 小天狼星说， 好啊。 哈利和罗恩热烈地欢呼。 那么你们如何组织这个小组？在哪儿聚会？ 现在有点麻烦。 哈利说， 不知道能去哪儿。 尖叫棚屋怎么样？ 小天狼星提议道。 哎，这主意不错。 罗恩兴奋地说。但赫敏发出了怀疑的声音，三人都一起看着他。小天狼星的脑袋在火里转动着。 小天狼星，你在学校那会儿只有你们四个人在尖叫棚屋碰头。 赫敏说， 你们都能变成动物，而且我想如果愿意的话，你们可以挤进一件隐形衣里。可是我们有28个人都不会变动物，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件隐形衣，而是一顶隐形大帐篷。 言之有理。 小天狼星说，看上去有点气馁。 我想你们会找到一个地方的。五楼的大镜子后面以前有一个挺大的秘密通道，够你们练习魔咒的。 弗雷德和乔治说给堵上了。 哈利摇摇头说， 好像是他了。 小天狼星皱眉道， 好吧，我想想再。 他的话音断了，脸色突然变得紧张而惊恐。他转过头，似乎在朝壁炉的砖墙里看。 小天狼星， 哈利担心地说，可是他已经消失了。哈利对着火苗愣了片刻，转身看着罗恩和赫敏。 他怎么？ 赫敏惊叫一声，跳了起来，眼睛还盯着火里。火里出现了一只手，摸索着像要抓住什么东西，一只五指短粗的手，戴满难看的老式戒指。三人吓得撒腿就跑，在男生宿舍门口，哈利回头看了一眼，乌姆里奇的手还在火焰中乱抓，好像他知道小天狼星的头刚才就在那里，决心要抓住他似的。